兴衰、苦乐，是我们念头、言行造出来的果报，不能怪别人，全是自作自受，不能不知道。啊，以前没人讲啊，讲得含糊，我们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明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犯有过失。啊，有做的有意无意啊，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啊，大乘经读多了，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真正忏悔，真忏悔就是后不再造啊！修行到底修的是什么？啊，就是。改毛病，改习气。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懂不懂经教也没关系。啊，改习气，改毛病，这就真修行了。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门道，每一个方法都是帮助你改习气的。你要真正懂得改习气的时候，你得受益了，那就叫佛法。不知道改习气的，那就不是佛法了。于是宗门里头这个话头啊，讳莫，讳莫是什么意思？啊，你用的这个方法真的是改习气吗？真的是断烦恼吗？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来欺负你，啊，惹你生烦恼，你对这个人怨不怨恨？这我冤亲债主，啊，我要怎样报复他？这就错了，为什么？烦恼里头又增加烦恼了，他是来叫你生烦恼的。如果你换一个念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怎么不生烦恼了？看他这个人在那瞪着眼睛发脾气，在骂我，在羞辱我，甚至在打我。啊，看他怎么看法呢？他本来是佛了，佛喝醉了酒啊，发酒疯啊。啊，他的理智失掉了，心平气和，不与他计较，骂随他骂。骂累了他就不骂了，他骂得很辛苦啊，还求安慰他啊，发这么大的脾气伤身体，哇，你看这两种态度就不一样了。 啊，后面那个态度是菩萨，前面那个态度是凡夫，凡夫冤冤相报，菩萨没有怨恨，叫化解怨恨，不用化解，根本就没有啊。哪一种方法好？菩萨的方法好啊。啊，那么你就晓得，一切事、一切处、一切人事物会用的全是增上缘，那就都是佛法。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不会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还骂人还生气，阿弥陀佛也不是佛法。那何况其他的啊？什么原因？没放下。佛法是放下了，没放下就不是佛法啊。放下的时候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妙极了。贪嗔痴加上傲慢怀疑，五毒啊。啊，身上有五毒就不能不生病。五毒轻病就少，五毒没有了不会生病。那凡夫的善根有三个，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心能生一切善法，所以反过来呢，贪嗔痴叫三毒啊。那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的染污都是从贪嗔痴来的，有丝毫贪嗔痴就不清净了。贪嗔痴从哪里生的？从我生的。我贪啊，我嗔啊，我痴啊。啊，我这么一念呢，诸位就知道了。然后的根就是我痴。以为这个肉身是自己。能够思维想象这是我的心啊，以为是我的心，错了，全错了啊。我有没有心呢？有，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心气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就是自信啊，它不是生灭法，它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我们现在的心啊，起心动念这个心跟身体全是生灭法，这个生灭现象就在心前，我们一丝毫都没有觉察到。这叫迷惑啊。啊，破迷开悟的菩萨，见性的菩萨，他们知道。生灭的频率太高了。 啊，我们确实觉察不到。频率多快呢？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它有1600兆次的生命，通通在我们眼前。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啊。这是佛经上讲的科学。啊，心理跟物理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就不是真的，假的。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也不是前念，念念都是独立的。哪个念头是我？哪个念头是人？哪个念头是众生？哪个念头是受者？全都成问题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的没有真实啊，全是虚妄相啊。我们要知道啊，啊，这是宇宙万法的真相。这个真相是假象，佛给我们举的比喻像梦幻泡影，了不可得。不可得当中，我们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是真的，以为我可以得到，这就是从本来是佛变成现在的凡夫，原因就在此地。啊，那我们了解真相，再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个人就成佛了。啊，相是假象，所以你也用不着把它消灭掉，要不住。啊，不用消灭，它自然消灭了，何必多一道手术？啊，它的存在期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存在等于不存在。啊，空有画了等号了，就不必管它了，一切随它去了，清净心就清净了。啊，只要你放下，清净心就看到了。啊，只要不动，平等心就现前了。真心没有失掉，真心也就在眼前。我们现在迷了真心，用妄心，用妄心叫凡夫，用真心叫佛菩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佛在华严经上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迷了。啊，怎么迷了？ 你起烦恼了，烦恼迷了你的自信，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向好透不出来，啊，我们真修欲修这种能量就越明显的透出来，我们一般叫神通啊，啊，神通不稀奇，从哪里出来的？从清净心出来的。所以说放下就是啊，我们的心现在里面是烦恼是稀奇，严重点染污啊，心浮气躁不安啊，不安就是不平等，我们的心严重染污又不平等，所以虽然有智慧德相透不出来啊，那么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把染污放下，啊，把不平放下，不平是分别，一切法通通不分别了，平等啊，平等性质就现前，妙观察之就跟着就来了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怎样回归自信啊，怎样修成佛果啊，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就对了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叫佛法啊，戒就是规矩啊，戒律日常生活有规矩的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有一定的规矩要遵守，要懂得师尊制定戒律的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制定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欢喜接受，才能依教奉行啊，他的利益帮助你得定，应接得定啊，定是枢纽非常重要啊，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一切都是为了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毕业了，所以禅定是开悟的一种手段，那戒律呢，戒律是得禅定的手段啊，目的开悟啊，啊，在佛法里头 禅宗、密宗、净土，这三个是教特别法门啊。但是特别法门里头的净土法门格外的殊胜啊，因为它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人可以学它，下下根人也能学它，而且成就特别的高，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学佛实实在在讲，不必学很多，一部经就够了。啊，一部经具足戒定慧三学，学多了，学杂了，学乱了，无所适从，啊，反而不好。啊，学一样东西，容易得清净，容易得平等。啊，清净平等心有了，必定觉悟。现在人浮躁，人心定不下来啊，这个对于学习佛法、学习中国传统、古圣先贤的典籍是一个障碍啊。用西方的理念、用西方的方法决定学不到啊。他所学的把智慧变成知识啊，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讲经，他讲的不是佛经，他讲的是佛学常识。为什么？佛的经他没听懂，他根本不知道，望文生义啊，他在经教里头没有方法体会，没有方法深入契入境界，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每个人天分不一样啊，一般说来，如果过去生中在三途里头时间很久啊，他的罪业消掉了，这一次到人间来得有的人生，带着三途的习气，显得愚笨啊，没有智慧，学什么都很困难。如果这个人前生是在善道里头啊，在人道、在天道，他就显得聪明，学东西很快啊，人道他能达到相当的水平。如果从天道来的时候，那我们中国人有所谓天才啊，是在天才里面就含着是他从天道来的啊，智慧见解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报告，十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她从哪里来的？非常可能呢，她是极乐世界来的。啊，她来干什么？跟他爸爸妈妈有缘分，来度他的啊，让他爸爸妈妈跟他亲近的这一群人跟他都有很深厚的缘分，看到他往生信心坚定的，这不是假的，真的，我亲眼看到啊。如果不是从天道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为什么听到弥陀经，听到阿弥陀佛他就欢喜啊？他真念，一听到完念啊，放在心上，不是偶然的，我们学不来的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放下习气，放下外面啊，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极乐世界是真的啊，那个地方叫一真法界，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啊！极乐世界一天的修行呢，我们这个世界无量界都赶不上，我们没有能力分身呢，他有能力分身啊，极乐世界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我们认真幸运持名专修净土，将来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啊，人确实有命运，一点都不假，但是要知道命运是自己造的啊，命运决定不操纵在别人手上。第一桩事情经教里讲的非常清楚，讲的很多啊，我们要明白啊，果然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就能改造命运。啊，所以命运有，命运不是注定的啊，随着我们的意念千变万化啊，我们希望自己居住的境界环境好，一定要懂得修善， 修善决定得善果，造恶呢决定得恶报。不仅是一生，生生世世所感受的果报都是自己业力造成，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你才有办法改善你的环境啊！纵然是逆境恶缘，你不会怨天尤人啊，你改善环境啊，会很快就兑现了。如果有怨恨在心上，转不过来了，那受苦的时间很长。啊，你现在想返望归真，回归自信，啊，回归真实，不想搞假的，叫回归真实。那这个呢，叫菩提道。你改变道路了，改变方向了。无量劫到今天，我们走的是六道轮回道，现在我们想换一个道，换到菩提道。菩提是智慧，是觉悟，啊，跟六道是相反的。六道是生死生灭道，是烦恼的道啊，感得的是苦报，三界痛苦。佛告诉我，欲界苦，色界也苦，无色界有行苦，所以不能离苦啊。菩提道呢，就离苦了。啊，我们学了之后啊，要懂得换方向，换一条道路。啊，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放下，那也就是舍。金刚经上说得很彻底，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什么？佛法。啊，佛门里常说佛法无边，啊，真的是没有边界，统统要舍。啊，为什么呢？不是真的，是假的，假设的，假设这些法引导我们回归自信，是这个意思。没有回归自信之前，这些法管用；回归自信呢，这些法统统要舍，要放下。不放下了，回不了自信。 那佛根据什么道理说法？我们要知道啊，佛所根据的二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实实在在。那一个是俗谛，大家认为是真的，认为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你以为它是真的，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众生才懂啊，才欢喜啊，啊，才愿意接受啊。如果你说众生不喜欢，不愿意接受，那就白讲了。啊，所以佛说法一定要顺众生，顺众生的念头，顺众生的需求，顺众生的愿望，所以众生爱佛啊，先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然后慢慢再引导他。引导他，佛给他讲真的。不是凡夫之见，佛之佛见。那佛所见到的，佛所知道的，真的。诸法实相。众生知道的是诸法幻象。假象，不是真相。六道众生，认假不认真的，啊，执事而迷离，对事执着，理不知道。啊，随佛说法，随顺世俗谛的，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为什么？适合他的程度。啊，跟他讲伦理道德因果，啊，讲这些经文。他学了之后可以改善他的妄想，改善他的错误观念啊，帮助他断我修善，帮助他积功累德啊，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生三善道。这是佛陀教育的第一个阶段。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智慧，没有明心见性，那智慧要清净心，要平等心，心越清净越平等，智慧的能量越大。所以心清净比什么都重要。 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六根在六尘当中，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那么现在的麻烦，真的麻烦，不是假的，放不下了。放不下，换句话是，你就不可能有成就。这不能不知道。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练功，从早到晚，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待人接物，要修什么？修布施。布施就是放下。修忍辱。这两样功夫得力，你天天有进步。断恶修善有进步，积功累德有进步。一切人事物对我都是有好处的，就是我练心之处啊，就是我练智练理之住所啊，所以不必逃避，勇敢地接受啊，心里头有不平，念佛。用佛号把心平下来。心里头有不服，也用一句佛号。念到服服帖帖。念到业尽情空。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学无可学。渐渐的让心定下来。就是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了。凡夫烦恼习气根深蒂固。在先前这个社会状况之下，靠自力太难了。我们外面环境境缘不好，所以一定要靠佛力。靠佛力最有效、最简单、最容易，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上告诉我，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就对了。要一向转念，欢喜的时候念佛，烦恼的时候也念佛。有意无意都不能把佛号忘掉。初学的人常常会忘掉，不怕，什么时候想起来赶快接着去念，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念上一个，念三年 夫啊，自己就能够体会到了。啊，真的是念佛的时间多了，起烦恼的时候少了，啊，心自然清净，这就是功夫的理，啊，这就是念佛的效果，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方法妙极了，我们要珍惜这个法门呢，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无量寿经，这个经不是一经啊，里面所宣说的甚深之法。那么甚深之法懂不懂没关系，关系在放下，固然真正能放下，不懂听佛说的，佛哪有妄语啊？佛不信，我们还信谁？这是这个人善根深厚。这个人有福德了，信佛的人有善根有福德，而且呢，一定会遇到好机会，机会是缘分，离苦得乐的机会，破迷开悟的机会，往生成佛的机会，那叫因缘。啊，真正念佛人，真正改过人，真正依教奉行的人，善根福德因缘，他常年都在增长，都在向上提升。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一些有，这有叫妙有，为什么是妙有？它真的是没有啊，就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电视画面是妙有，我们频道一关掉的时候就没有了，打开就有了啊，虽然是有，它是刹那生灭啊，相思相许，好像是有，实在是没有啊，真空不空，它能现妙有啊，妙有非有，不妨碍真空，所以我们看的这些相，六根接触的境界是真妄合乎啊，就是能现的自信，能变的八识，跟所现的幻象纠缠在一起，我们没有能力分辨， 我们没有不同的感触，啊，这叫迷。所以佛把这个境界比喻说梦幻泡影，很有道理啊。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境里头觉得真有啊。那醒过来呢，痕迹都找不到，假的。那梦还能找回来吗？还能做第二次吗？不可能，无影无踪，不见。我们如果证得阿罗汉，这六道就是无影无踪不见，六道没有了。啊，要是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明心见性，十法界没有了。这个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像此地所说的，我们要多听，要常听，为什么呢？养成这个习惯，习惯养成之后，有一个好处，不再执着了。啊，不再执着了，自己就提升了，升等了。那么，对于佛经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我们就慢慢能够体会得到。啊，佛说的法，自己要领悟，真正明了之后啊，要落实。要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让你念念生智慧。啊，行行，每一天的行动都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生活多美好啊，这才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一天不但不造业，天天增长福慧，天天断恶修善，天天积功累德，这日子过得非常丰足啊，这多快乐啊。啊，这一生不断的提升，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啊，对佛法不要执着。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不是死板的东西。啊，世间一切法不执着。出世间法也不执着，这才能超越，执着就不能超越了。啊，所以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执着的好处。啊，不执着才能明心见性，才能成佛做主，执着就坏了。啊，事出事法都不要执着，这个人智慧就会常常提升。 我们什么时候修到八地？修到八地就是一个放下，不断的放下。放下就得定，放得越多，定功就越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是凡夫。凡夫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特别是初学，初学放下烦恼，放下意见，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全是错误的，贪嗔痴慢疑是病，自私自利是病，损人利己是大病，是重病，一定要把它放下。聪明智慧是发布式，我们知道东西喜欢教别人，不要练法。我遇到有人定法的教人怎么样呢？教一半，另一半不教，为什么？怕别人超过他，这个大错特错。你肯教人，完全教别人，你自己智慧增长，智慧不断增长。你定法的时候，智慧不但不增长啊，智慧慢慢退化了。违背因果的道理吗？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来的正法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想遇到很难，真的这一生当中你能够听到佛法遇到佛法，都是前世曾经学过佛，曾经修行过这些法门，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若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种下善根，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能遇到，遇到也不相信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难逢难遇。那么已经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要特别珍惜，佛法是真难遇啊。这样甚深难行之法，净土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难行之法，不是一个人说的，一切如来都是这么讲啊，可见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真难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相信？ 啊，这是因为我们世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种善根啊，也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次的人生遇到了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阿赖耶识里头过去无量劫累积在那个地方阿赖耶的学佛的种子统统发动了，所以我们遇到了生欢喜心，那能理解能听得懂，道理在此地，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前面500年就是2500年佛法了逐渐衰微了，啊，佛将这个2500年分为5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呢是500年，我们现在是第7个500岁，第5个500岁啊就斗争坚固了，那现在斗争就可想而知了，啊，要不要斗争？要，为什么？不斗争佛说的话不灵了，啊，佛没说准，啊，佛说的这么准确，还有什么话说？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3000年以后这个世间佛教的发展，他一清二楚啊。我们从大乘经上这些经文应该要得到安慰，要得到欢喜，为什么？在这种斗争已经超出一般人想象之外，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够闻到真法，还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能行能解能修啊，真肯念佛不容易 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安慰，要知道庆幸，要知道努力勇猛精进啊，不要辜负这一生在经中取得决定的成就，那就是往生净土。难不难呢？一点都不难。